and she needs me more. What I want to do really don't mean them when you say them. What I want if they're only for good times, then it's all. When it's love, yeah, you say them out loud. Those words, they never go away. They live on, even when we're gone. Anywhere you are, I am here. Anywhere you go, I'll be there. And I'm gonna be here forevermore. Every single promise I keep, 'cause what kind of guy would I be if I was to leave when you need me most? I'm forever keeping my angel close. You are

点，西安，历史是时间的见证，我们 不遗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 你想听什么。

几十年后世界会不会还一样。令人愤慨的不是守护，而是守着苦没理由。看惯了若有选择，你会当受害者或刽子手。引让我们击冲如蝼蚁，瘟疫的红是自己练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他要我真吃手。所有势力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死去也不会这苟活。在爱手里之前却先恨了朋友，究竟一朵火焰就成萤火虫，因为他的目光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原罪的勇气的驯服我。命运下了眼水的抓一溜头发，天妒起一丝以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 偷看路人洗澡，表情不离却莫名喵喵喵叫，不管公狗母狗全都是公狗，狗儿四处尿尿，嘎啦被态度问候，果敢忠诚的他跟随主人遛狗，偶尔火山跳到了飞不变神州，啦啦啦嘿耶一呀哦，啦啦啦嘿耶一呀哦，巴布布啦啦啦嘿耶一呀哦，贝喽喽贝雷喽呀咿哦贝，不管公鸡母鸡全都是母鸡，鸡鸡独立藏头全都微笑鸡，每天准时早起唤醒大地生机，日出时蛋先有蛋还是先有金蛙，不管公鸭母鸭全都是公鸭，荤素同居不挑食的胆小最邋遢，攀上步履跌如此当勇子不差，夜间是不小村多嘎 爱情的美妙，我想要你知道，我爱的讯号没有你。 小小愿望，把我们的爱情遍地装进行囊，经路这么多年你陪在身旁，偶尔的陪着我傻笑，我想要你知道我要的怀抱不是那么宽广，有爱就好，只想在你怀里温柔撒娇不拖唠叨，我想这就是爱情的美 水帘洞，你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寒冷四影转身，山河裂开，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过心里听锣鼓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一个火枪，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一撒两金箍棒，不舍吗？醉茫茫，浪到情深悠悠，几股寸寸痛的痴心不是头，那么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像什么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泛酸的桂花酒酿的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透险，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作伟大绝不的野心家，只是谎话算是个天下，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声大声大声，我是齐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 声。一个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 Money was an okay guy. They had a pet dragonfly. The dragonfly ran away, but it came back with a story to say.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